我们上次在讲说显宗跟密宗啊，因为我刚本来要查什么呢？我本来要查那个佛教八大宗，因为我记不住这么多那个不同的宗派啊。其实它的整个佛教啊，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啊，那当然那个地这么大，人这么多，也不太可能就是说我们一个宗教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等于基本上。我们这样讲吧，用正面方法来讲，因为地很大，人很多，所以呢，当他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啊，也有，我们这边呢也研究出各种不同的这个修行方法，这样讲好了，对。那么其实啊，正常就是以一般来讲啊，我们整个佛教到了中国啊，分了八大宗派，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完全记得八大宗派。我有一个文章写得很好，很清楚，可是我刚刚忽然找不到，等到下课我再找出来发给你们。大家大概我自己能够记住的，因为我自己比较熟悉的，第一个就是密宗。密宗呢，是我自己本人入佛教的这个入门的这个宗派，我是从密宗开始的。我自己跟密宗的缘分非常深啊。那我几个具德，就是很有德性。我很亲近的上师啊，大概有2到3个，不同，然后就两到大概两个吧，两个。那么他们都是密宗的仁波切，那对我这一辈子跟对我修行啊，还有做人处事各方面的影响啊，很大。这个是密宗。那么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是什么呢？叫做禅宗。禅宗啊，打禅的禅，那么禅宗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在念《金刚经》啊，在念《心经》啊，在念《六祖坛经》啊，这一些啊就是禅宗。禅宗啊是以明心见性为主，就是他修行的方法，每一个宗教啊修行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我就举三个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三个我稍微熟一点。那其他的我不熟，那么我不要多做那个 comment，以免误导大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净土宗。净土宗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啦，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念佛，念佛能够那个是一心清净啊，念佛能够像这个，就说你往就能够往生。你死亡的时候啊，不再六道轮回，能够往生。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几个宗教名字我一下想不起这么多。其他几个啊，也是用不同的 practice 的法门，有的啊是钻研心法，有的啊是钻研这个八识怎么样，就有的是钻研中观，有的是专门去研华严经，有的是专门研究法华经。每一个宗派呢，比如说他每一个宗派啊，他研习的方法都不太一样。那么一共分为八个法门。那这八个法门啊，除了密宗以外，其他七个呢，都算是这个。现在还想办法拿电脑出来，一边讲一边那个看一下他那个其他八大宗派的那个名字。其他七个啊，基本上就是显宗。显宗啊，跟密宗最大差别在哪里呢？那我打一下这个字，我打进去，看它会出来。显宗跟密宗最大的分别啊，是在于，那这样讲啊，这是我的仁波切告诉我的，我就把他的跟我解释的方法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八大宗派啊，或者是说显教跟密教啊。显宗跟密宗其实他们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啊，我们能够大觉，能够觉醒，能够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在这个部分，完全大家都是一致的。那么，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缘起性空。在这个角度上来看，那么全部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修行的方法不一样。第一个是目标啊，目标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的教理，是一样的。什么样的教理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必须要能够证悟空性， 能够发菩提心、慈悲心、行善，就是说悲智都要修。哎，这个啊是大家都一样的。所以呢，他的目的还有他的这个教理，这个部分大家通通都一样。好，我查到那佛教八大宗派，我看还有几个，到时候再慢慢跟大家随便抓一个出来解释一下。啊，这两个东西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他们在修行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净土宗是念一心不乱啊，念阿弥陀佛，他们有念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他们有净土宗三大经啊。那么他，我知道有人最后啊是不停的就是一心清净，这个很重要啊，一心清净念持阿弥陀佛或持阿弥陀经，那么到最后啊，他们有人闭关三年在里面，到最后呢，他们如果修了到最后，基本上也不见得会生病啊，就是大概知道时之将近啊，就是时间到了，自己要往生了，就是坐在那里了，等着这个。他其实那个概念不是死亡，是说我离开了我的灵魂啊，就是我的这个如来藏啊，我的清净，我的那个如来藏，我离开了我的身体，我到下一站，但是我下一站我不再去六道轮回了，我到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接我过。那么当然西方净土它也有中品、上下品、中品、上品不同的这个层次，那要看你修的怎么样，但至少有一个东西是 guarantee， 就是我会再六道轮回。这个是比如说净土宗是这样。那么禅宗呢，你就要明心见性啊。这个禅宗我多讲两句，为什么？因为禅宗是我们现在也在学习的嘛。用比如说就知道你明心见性，禅宗啊，那么你从他的名字听你就知道，你绝对一定必须是要能够在禅坐方面啊，禅修方面是要能够有力道。那最后你明心见性，你也是脱离六道轮回，也是涅槃。那这个密宗啊比较不一样，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所讲的这个显宗啊或显教啊或我们中土的啊， okay， 那我们啊，仁波切怎么跟我形容？他跟我讲说啊，我们的那个显宗啊，就好像你啊住在美国，那么你啊想要去喜马拉雅山，你想想看，从美国三藩市或 LA 到喜马拉雅山呢，中间有108,000里，你这108,000里呢，你得就一步一步慢慢的爬过去或走过去啊，步行前往。所以啊，你这每一世啊都只能走这么多路，那么走要走几，可能要走三大阿僧祇劫，其实那个是 more than 三大阿僧祇劫，就是根本就是走这个无不知道多少年的时间了，不知道多少辈子的时间，因为你每一辈子就只能走这几步，那么下一辈子再投胎呢，就再多走几步，走，终于有一天能够到喜马拉雅山。这个啊是这是我仁波切告诉我，他说这个是密宗，显宗的这个概念。好，那密宗呢，诶，他也是要到喜马拉雅山，但是他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所以为什么说他密宗好像很秘密、很神奇、很神秘的样子？他的概念是什么呢？他把喜马拉雅山啊，因为你要到喜马拉雅山上面那个佛的宫殿去啊，那他的概念是什么呢？他就把喜马，他说你也别走了，哎，你每一辈子走那三步，你要走到猴年月。他说啊，你就用观想的方法，这是我仁波切教我。所以为什么密宗会有灌顶啊？会有密，就是说这种秘密啊，那个密宗还有内密外密，很神秘。为什么？他说仁波切，因为他帮你灌顶。灌顶是什么意思？灌顶是说他给 authorize 你、empower 你、enable 你可以去修这个法。并不是说你被灌顶之后明天就可以飞起来了，不是这意思，是说你灌顶之后啊，你等于是有这个入学许可，你可以被准许去修这个法。如果你没有被灌顶，你私底下去修这个法，根本啊一定走火入魔，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老师啊，那个密宗还叫什么呢？密宗是说秘密啊，你老师教你的东西你不可能跟人 share， 因为他这个东西有点神秘，跟每个学生资质不太一样，所以老师教你的练习所发生的事情不应该跟其他同学互相讨论，因为其他同学的资质跟你不一样，你去跟人家讲你的状况会 confuse 别人，因为这整个东西是说用观想，要观想那个力道非常强。那怎么观想呢？就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我跟我的仁波切，我们请过这个大威德金刚。大威德金刚是这个密宗，我们黄教上面最高的法门。那么他是修什么呢？就跟大家就稍微解释一下，他啊是修你整个死亡的过程。那么仁波切就告诉你就告诉我们死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你的灵魂是你的肉体如何地水火风停止是如何先医学上死亡，你的身体会经历这些状态之后，医学死亡之后呢，后面还有四个步骤是你灵魂脱离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当时的这个身体啊，其实觉知还有，虽然被判死亡，所以呢他会告诉我们心跳结束呼吸停止之后啊，后面还有四个步骤要我们预备，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死嘛，那你死的时候后来发生这些事情是我们活的时候没被教导的，哎，那你就不要 surprise， 你要去预备。他会告诉你其实啊你还会继续有视觉，那个视觉就是说你会看到比如星星啊，你会看到什么地方闪亮啊，然后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啊。那么他说哎，这四步结束之后你的灵魂才完全脱离掉到你的身体。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啊，不是说只是告诉你说哎，你死的时候会还后面呼吸停止还有那四步，他不但告诉你有那四步，他还告诉你在这四步发生的时候你当时的那个灵魂你得做些什么事情哦，你做了这一些事情能够帮助你哎，就直接脱离六道轮回直接上去了。这个是秘法。那么他在帮我们灌顶的时候呢，比较神秘的地方是说哦，好，我今天呢，我不再一步一步走到喜马拉雅山，我把喜马拉雅山的那个宫殿啊直接观想，我就住在那宫殿里面，我把我自己我就观想，我根本直接就我就是那个大威德金刚，我就是那尊佛，我要修。对，因为密宗有很多不同的法，里面还有不同的法门嘛啊，比如说什么什么金刚瑜伽母的法门啊，还有金刚这个大威德金刚，有一些是他那个很好玩，他是对峙你的嗔，他对峙你的嗔念，所以他就是一个大威德金刚，他就对峙你的嗔念去修，有的是对峙你的贪念去修。那么我就观想，我就是大威德金刚，我不要再修了，我就是他了，我这一辈子就他。其实密宗他的力道是说，希望你这一辈子结束的时候你就上去了。那么我就观想，我就住在那宫殿里面，我就是大威德金刚。所以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这个整个这个仪轨啊，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大威德金刚长什么样子，哇，那可能有多少个头。那密法里面大家可能都有看过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那个一张画，那个叫什么，那个 what's it called， 那个天哪，那什么名字都不记得，老人痴呆，就是他那个画上面都是那个菩萨的像，都是很可怕的。 唐卡吗？ 唐卡，哎呦天哪，真的是！你看啊，你就看那个唐卡，都是像我们家那个大威德金刚啊，有的是用佛，那藏传的都是金色的，啊，跟一般中土的那个佛教不一样，那它都有多好的武器，几十只手，多少个头啊，有的十几个头，那么都每个都有不同的意义，在我们的仪轨里面，你要去每一个细节都要能够观想的清清楚楚，你就一边念那个照着仪轨念，一边在观想那个它的样子。那么连宫殿啊，宫殿长什么样子，每一个地方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哪一个地方有多少砖，有多少瓦，上面是什么样的珠宝。因为你如果业力很重啊，你没有办法，你根本没有办法记得那细节，也观想不出来。那么你修的比较好，业力比较轻的时候啊，你经过很多前面的努力，你有办法去再闭着眼睛能够把那个宫殿跟那个佛的样子啊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有另外一个仁波切传我们那个大法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先生俩去请那个法，当时啊他们那个都口口相传嘛， 就我先生他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功德，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请了那个大威德金刚法，那个其实也是我们的菩萨，就我自己心里有那个 inception 叫我们去请这个法。请了之后呢，那仁波切竟然愿意，因为这个法哦，通常他根本不愿意传，因为那是最上的法门，而且前面我们什么四加行，他的那个藏传佛教其实次第很严谨，他前面要先四加行，你比如说你要先磕10万个大礼拜，你有很多咒啊，你要念多少次以上，你要先把你的业力消了，你要先慢打，他有很多一连串的，到后来最后才能到这个无上密宗啊，那个无上大法。那为像比如说白教，它有大圆满手印，其实各个不同的，我们那个是黄教，所以各个不同它都有方法，其实最后都是在对峙你死亡的那一刻，让你死亡之后啊能够上去。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密宗它跟禅宗很不大，跟那个那个叫什么中土啊，就是我们讲显宗，很一大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靠气脉明点，就是说他所修行到最后大圆满手印都一样，大圆满大手印都一样，最后都是要你打通你的气脉明点。那你气脉明点通了以后，其实你一定就脱离六道轮回，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力道帮你上去。那当然你修行要好，你才有可能打通六道你的那个气脉明点。那么我回到我先生，他那时候就去请那个法。那么当时仁波切不会讲中文，他是用藏文在传，但是他们也是口耳相传。结果后来啊，他有一个大部分是在讲说那个砖啊，那个瓦，那个金银珠宝，那个冷横梁，那个门，还有外面的那个阶梯，还有外面那个这个哇，你知道外面会有尸体的做它很诡异的地方就是外面那个林子很多都是烂的头啊脚啊尸体啊。其实它是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有很多人还修什么修尸身法，那个藏传它是叫修你慈悲心。这所有的东西你所看到你以为一切哇，那个藏传佛教很诡异啊，它又有尸体啊，又什么双修啊什么东西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有很深刻的意思，只是外面人一知半解，就看到那么一点听到一点，就完全以讹传讹。这是我帮他们澄清的。那么我先生就跟老师讲说，跟仁波切讲说，仁波切你传的这个东西啊，你的他会表竟然把仁波切传的那些东西把那个坛城画起来。他说仁波切你那个地方讲的不对啊，他说你那个坛城如果照你那样讲会垮掉。结果仁波切真的回去重新仔细去研究啊，他真的地方讲的有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都是口耳相传，并不是说有这像我们现在有什么 PowerPoint 有 Word 啊，那么他还真的回去重新整理了那个坛城的资料，那么后来再传。我先生他们把应该是这样讲，我先生他们把坛城真的我他他把他跟几个同学他就立的几个同学把那坛城画出来之后呢，后来仁波切再把它翻成藏文，再重新整理了。那个算很大一个功德。那个是 by accident 的，它有个功德，因为这个东西是会一直传到世世代代，那个到佛法末世就是这么可怕，很多东西都会失传。那我要讲的只是说，藏传佛教是你用观想的方法，你观想你就是那尊佛，你观想那个你宫殿根本就在你家，你就把宫殿搬到你家来了，你就住在那宫殿里面，或你把你家搬到宫殿都可以，同样的概念。你把佛搬到你就是观想你跟佛无二无别，根本就疼他就在你身体里面，就是他。那么宫殿搬到你家，你住在宫殿里，那么他是等于说你不要再去走那几天几夜几万年，直接当场就到你家来了。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具德的上师他要看着你？上师人嘛不见得 physically 在你身边，但是他们那些上师很厉害，都知道你什么状况。如果你真的是具德的上师，你也诚心已经就是说等于皈依他的话，像我那个仁波切他也跟我平常也不怎么就是偶尔啊很多年见一次面，那他也知道我在搞什么。那个比如说他叫我念什么咒，当然就一直打混啊，没干嘛，我就说有什么事情要请他这个帮我占卜啊，比较大的事情，那我自己起卦那个不敢信啊，就是说自己起自己不准嘛，就当然那种生死大事啊什么比较严重的事情就请仁波切。 他会帮我去做法会啊，帮我预测，然后告诉我怎么样。他是进入梦境观察了，其实跟我起卦不太一样。好啦，他就会跟我讲说要我念什么什么咒多少次啊，然后教我怎么回向。那他跟我先生讲之后，我就懒得理他，不是懒得理他，在忙啊，就随便乱念，念个他可能要我念100次，我只念了3次。然后过几个礼拜，我又去问他这件事情。他就会叫那个秘书来跟我讲，他说仁伯切说你先把咒好好念了再说，你现在都没念，你怎么可以又问？所以呢，他都知道我在干嘛。那很多事情啊，就是他们那个很厉害，他们是入梦境观察，东西非常清晰，而且呢，他告诉你解决之道。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地方。那所以大概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密宗啊，跟显宗不同的地方。那我刚有看到，比如说密宗啊，除了我们显宗啊，除了我们刚所讲的这个，我们讲过的密宗嘛，讲过了那个净土宗，然后我们也讲过禅宗。其实禅宗很重要，一个是明心见性，这个啊概念要有，它就是让你能够清净。那么清净到最后，你能够那个清净心啊，你原本最初的那个清净心能够现前，现在是被贪嗔痴全部障住，所以它就是让你用那个禅修的方法，禅修的方法，那么让你明心见性。我刚刚看了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律宗，律啊，律是法律的律，律宗。那有一些是持戒为主，那这个东西一定不适合我修。那每一个人啊，他就持戒，像这种每一个人啊，其实这八大宗啊，你会亲近哪一宗啊？跟你的根性有关，绝对没有好或不好，它就是跟你的根性有关。那还有跟你累世的一个缘分，还有你的根性有关。但这八大宗都一样，通通最后都是要你能够觉大觉，放下贪嗔痴，慈悲心，证悟空性，最后能成佛。成佛是世间的说法，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以体性上来讲，就是大觉，明心见性了，整个东西大开了，大悟了，大彻大悟。那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对显首宗，显首宗呢，就是以 study 华严经为主。那我们呢就是金刚经、心经，往后的话是楞严经。我们这边的大经，禅宗的大经就金刚经、心经，有当然有人把六祖坛经放进来，六祖坛经也很有名啊。那么还有就是那个东西呢是小品，如果你说这个金刚经是创世巨作的话，那六祖坛经可能是清新小品，那个是六祖写的，那也很棒，你们大概那种上网都查得到，里面内容也很简单，可是呢非常写得非常好，那个也真的是能看。那还有个什么天台宗就法华经，中论是以中观为主，它天台宗就是中观，那你就去看那个中观，那些东西就跟天台有关。那还有一个是瑜伽宗啊，这个东西我就真的比较不熟，我就比较这个东西我就不要 comment， 因为瑜伽宗我真的不太熟。我是看，然后那其他的大概就差不多了，瑜伽宗、天台宗、显首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还有一个一开始叫做还有一个宗，其实它每个有些地方名字翻译也不太一样，叫三论宗。三论宗它也是讲中观，不过它会讲那个百论，它好像有一些什么白法名门论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经文有这么多，每一个宗教呢它会 focus 在不同的经文，但几部大经啦，法华，然后那个华经，那个是大家都知道，还有华严经，这两部是大经。所以比如显首宗啊跟这个天台宗就 study 不同的经文，律宗的话是持戒为主。所以大概就分为这不同的啦，可是大概大家比较熟的应该也就是密宗、净土宗、禅宗，大概这样。然后天台宗有大概也比较也 popular， 其他的都比较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流行，但这八大宗派的答案都是一样，那个都一样。有没有问题或对于这一块有没有需要，我一下子讲太多了，都11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刚刚这一块 那个好话不是你去昧着良心去给他拍马屁那种啊，那个不一样。我今天就在跟我那个我这边有一我这边我大概手上有好几十个学生分几班，全部都是那个台湾企业家的，还有上海这边台湾人在这边那个有名的台商那种。说你今天哦， 他还讲他有的会 complain 他的司机，有的 complain 他的用人，有的 complain 他的秘书员工。我说我告诉你，然后有一个天天在讲他司机，然后给他司机脸色看。我说我跟你讲啊，你呢，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啊，也现今今这一辈子很 lucky 啊，你是当老总啊，当老总夫人，你下辈子不知道当什么，你呢就去试想你下一辈子啊，万一投胎变成司机阿姨啊，你希望你的主人怎么对你，你最好就怎么对你的司机，否则啊，你下一辈子啊，你就当司机，就每天被你的主人 K， 你为了要领那一份薪水，你就天天被 K。 我说你跟他讲话你可以和颜悦色，那如果你真的这么不喜欢这个司机，你可以换掉，你不要把他天天留在你的身边，天天给他脸色看。你知道我说这种长久了是一种积怨，我说这是不好的。那你给人家笑脸当然是好事啊。你知道你的有一些那个董娘，那几个董娘他进公司就脸很臭，我说你员工你的秘书在旁边看到你脸很臭，他今天一整天都哔哔喘，不知道那个董娘等会会发什么神经。我说如果你直接心情不好你进去，你要对人微笑，你不是在干嘛，你是让人，我告诉你那个真的是无畏布施，让人今天不害怕，这真的算耶。所以无畏布施啊，我们今天讲六度，其实我们今天现在这个 conversation 就是在讲六度。因为你我们说哎，布施就把六度全包了，你说怎么可能，布施就布施，怎么会把六度都包了？你知道无畏布施包了哪两样？持戒跟忍辱。你不持戒你不忍辱，你根本没有办法无畏布施。你给臭脸看，其实基本上你就是欧某，你 equivalent 就是在骂人了嘛。你臭脸给你员工看，你就在骂他呀。你嘴巴不用动，你是董娘的时候你嘴巴不用开，你口不用开，你脸色一使，那员工就已经等于被骂了。我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有这么多的资源，你真的不知道你那一句话你那一个小动作会对人家的影响有多大。那你刚刚讲的是说好话，就是说尽量讲啊，那个叫爱语，那四摄里面的爱语，就是我尽量让人讲令人开心的。所谓开心不是说骗他拍马屁逢迎谄媚，那不算。他穿的这件衣服他很开心让你知道，或者说他做了一个糕点给你开心让你，他并不是每天要给你吃啊。如果每天要做给你吃，你直接跟他讲说我不想吃这样。如果他偶尔送你一个礼物，你就说我很开心我很喜欢，这样就好了。因为有很多事情对你来讲举手之劳，一句好话，一个笑脸，对人家 means a lot。所以这个要做，你刚刚那个 Vicky 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是的，那个也是无畏布施，那个要做。你要从每一天啊，什么叫修，就是你起心动念你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都能够 benefit， 让你知道你一个微笑就 benefit 众生啦。因为你为什么你不想让他害怕，你让他开心，你就是 good intention 是在 benefit 他。你所以说佛法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佛法。你每一天早上起床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是可以无时无刻不利益众生。当你修养好这所有东西都变成你的习惯的时候，你一开始是说我要起心动念说啊、哎，我要能够说好话，我要做好事，到最后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自然生成的，你连起心动念都不用了。这个就是《金刚经》后半所讲，到最后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但你无时无刻不在利益众生。 谢谢老师。 对，你那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而且你要知道哦，所有的东西有因必有果啊。你今天做这些好事，你愿意对人微笑，你愿意对人讲好话，而且是为了利益他，你是为了让那个人能够开心愉快啊、哦。你实际上是好心的这种事情，不是拍马屁逢迎谄媚。你的孩子以后长大了，他到社会，他也不会，他你的果报能够庇应他，他也会碰到类似你这样子的人，给他一个微笑，说一句好话，而不是碰到天天去打他骂他 K 他的上司。这都是因果轮回果报，这就是我们讲的因果。所以你那样做是非常棒的。那这个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一大块其实就是六度里面的第一度，我们也讲完了，所以今天还是有讲课。第一度布施就是讲布施。你想一想，整个金刚经须菩提问老师如何降服我们的心，降服什么心？降服我们那个妄心啊，那个不停牵流的那个妄念啊，波涛汹涌的妄念，所有痛苦的来源。 你知道老师说什么？其实你看老师最后所有的一堆一头拉骨讲的只有两个字啊，你要对治你的妄心，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布施。为什么？他就讲了嘛，你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我都发愿度，就是布施啊。那布施你就一定要了解说，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财布施分为内财布施跟外财布施，外财布施是最简单的，可是我们的问题是捐的不够多啊，你都是100块钱捐1块钱，那真的不行啊。你吃的饱饱的，小孩吃的饱饱，然后银行一堆钱，你拿1块钱给人家，不行的，你那个量要增加呀。另外一个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是你像以前我们做义工啊，你去帮忙啊，老人院、儿童院，那么送什么过年，反正社区活动，你去做义工，你举凡做义工的内财布施，内财布施到极致 ，which is 我并没有 recommend 你们要去做的，就是舍己救人啊，舍己为人啊，像什么 Mother Teresa 那些人，就是根本内财布施，全部身体通出去了，那我没有到那个缘分没到，你也没办法做。那有一些甚至为人牺牲生命的，那所以财布施你所得到的就是财福报。那无畏我们刚刚讲过了，得到健康跟长寿。那法布施啊，是最后功德最大，力道最强。我记得净空法师就讲嘛，你要有他说他老师以前看到一些福报低，然后很悲惨的人，他就会来这边请来上课，在他那边上课，他就会跟人家讲说，那你要不要学习法布施，那个是最快能够就是说让你力道最强的，能够真的帮你改变命运的方法。但是法布施没有这么容易啊。法布施金刚经讲说，讲一句两句四句都可以，可是 in order to 讲那一句两句四句偈，你要花多少心血在后面准备。所以说你要法布施，你一定是要精进跟禅修，对吧？你没有精进，你没有禅修，你根本不可能做法布施。所以布施，然后呢财布施、无畏布施是 cover 了这个持戒跟忍辱，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法布施呢是 cover 精进跟禅修，那最后这五个是行门。这个下个礼拜我们都会讲，这五个是行门。所谓行门是什么？就是说是 practice 用的，是真的去实行的。那你就看五个直你就画这个从 XY 轴，五个 X 轴像直线这样从上到下的直线，下面一个横线，那个横线是什么？横杠是什么？是一个 base。 那五个直线插在那个 base 上面，那个 base 是什么？就是般若。你要在般若的空性的智慧的这个基础上去行的前面五度，这个就是六度的真意。生十四品就是在告诉你什么是实相，什么是六度。第十四品不容易，所以我都会先铺成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最后才去讲经文。好啦，那现在转眼又12点了。我们好像每次上课都过的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你们这班好喜欢问问题。